啦，今日接埋阿馬仔入嚟啊 ，Hello 馬仔， 係大家好， 係。 喂，今日 Sunny 啊都有睇 Dark Tower 啊，咁補兩句 Dark Tower 先好冇？我哋翻翻嚟再講啊，要問好冇？ 好，咁其實呢個 Dark Tower 咁啊，我睇個感覺都同其實啊 Task 嗰個差唔多嘅，我覺得其實佢呢套都算拍得 OK 啊，而呢個即係全新嘅作品，即係我哋覺得係全新啊，即係因為我係冇睇小説，冇睇成啊嘛，嚇，咁樣以一個獨立作品嚟睇，我覺得都啊冇乜問題啊，都有打得都算 OK 啊嚇，有。即係嗰啲戰鬥場面啊，嗰啲都有，不過就相對個感覺係少啲嘅嚇。咁、啊、但係你話好唔好睇都好睇啊。咁、嗯、但係唔知點解外國嗰個評價就會差到咁啦。咁同埋 咁唔知啊，因為佢書迷同唔書迷都唔中意，即係兩邊都討好唔到啊。 係啊。真係唔知點解。 書迷唔中意好簡單，因為佢改曬啲嘢嘛，一定唔中意啦。咁唔係書迷咧，佢又唔係覺得好好，即係好豐富啊。咁但係佢啲書迷就話，其實本來好豐富嘅，係佢將佢變咗好似好單一咁嘅啫。係就咁啦。 咁諗落 咁同埋其實你黑人係咪即係揾黑人做係咪一個聰明嘅選擇咧？因為原先個男主角應該係奇連伊士活咁嘅款嘅一個牛仔嚟嘅，即係其實白人嚟嘅。 哦，咁樣。 即係好奇怪啊！你本来是华人嗰啲角色咧，你就 white wash 人啊嘛，即系走去变白人啊嘛。咁原本系白人嗰啲，你又走去变黑鬼啊嘛。 咁 唔知做咩嘅，吓即系要改下先安乐嘅，咁唔变埋女人咩？ 真系变咗呢个 face day 啦，咁啊。 我唔知佢啊，即系总之黑啊变白，白啊变黑咁得咗咁样，唔知做乜系啦。 仔又变女啊？ 呢一个系咯系咯，咁呢一个系咪一个好聪明嘅做法咧？是不是很政治正確呢？咁我都唔係好明白嘅。咁如果原先嗰個係一個白人嘅牛仔嚟嘅，咁唔會好啲咩？咁樣唔知係啦。 係咯，咁應該個感覺上應該會啱啲。 但係事實上，你而家連七合當購置都係換咗香港 嘅 主角， 加上華盛 頓。咁啊，你喺啲咁嘅差唔多係南北戰爭嘅時代，咁你覺得會唔會黑人係？是咁係 leader 或者係咁樣係一個會唔會有呢啲位置？佢仲做喺黑奴啊，應該係嘛？ 係都唔出奇。 咁啊唔知啊。OK， 咁佢哋呢啲係一啲政治正確咯。咁我覺得咁，但係咁你係咪會破壞咗個原作？咁佢哋自己諗啦。係啊。咁事實上出場觀眾都係唔中意啊嘛。 嗯。 係咯。咁、那個電影反而都係以個細路仔嗰個視點作為主角，係個細路仔，但其實個主角係嗰、那個。是那個槍手是啊，但是你一槍手就慘變成 OB1 的啫。 是啊。 是啦、啊、那你喜不喜歡呢？那不知道不知道。我都覺得就這樣看一看套戲來說看客 OK 的。那同埋我自己會 appreciate 的呢，它改編了呢，它由比較是魔法呢就變成科幻的。 哦、 直情是科幻的， 是 你看這個真的扮是啦、 啊。是 隨、 啊、 直情科幻。 除了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對方的 boss 的魔法到底是怎樣來之外，其他基本上都解曬咁滯。 咩 boss？ 啊？ 咩 boss？ 唔係嗰個黑衣人，個 man in black 佢講過。 咩 boss 嚟講 ？boss 個 boss 嘅魔法，佢唔係魔法嚟，其實嗰啲係超能力嚟噶嘛。 嚇、啊！唔係咁，但係佢 根據佢呢一個電影嘅版本咧，佢咪即係同個細路仔一樣，即、就、係、是、都係有嗰啲能力。 嗯， 唔系超能力啫嘛，咩唔系魔法嚟啊？佢话系啫，你觉唔觉得系魔法？ 咁啊，确实吓，又唔系。 佢表现出嚟，佢都系超能力啫嘛。咁咪所以我咪就话佢呢度个版本变咗系，即系一个好科幻嘅解释咯，系、 嗯、 咯。咁就唔系好似佢小说入边，其实系的确系魔法嚟嘅。 系， 因为佢 crossover 咗几个其他嗰啲 stand 啊，嗰啲古仔，其实都系呢、這个，都系马修呢个角色嚟嘅。但佢用唔同身份，因為佢名唔同嘅，但其實都係呢個人嚟嘅，係啊。咁、啊、但係呢個人原本係勁到係好似黑武士一樣嘅存在咁。咁、啊、你喺呢個真人版，佢咁就俾人做低咗，會唔會好失望啊？如果你係書迷， 嗯，都會嘅、 啊，即係你可以理解嘅嚇呢啲嘢，係咯、啊。咁但係你話咁討唔到一班唔係書迷咧，咁唔係書迷可能又嫌呢個古仔啲老土啦，即係玩牛仔開槍啊呢啲咁樣係嘛？ 咁故事套路亦都好武俠片咁樣啊。 咁我話片啦，亦都唔係覺得話好新啫，呢、這、一個咁嘅即係 呢一個嘅即係故事 idea 係咪？咁但係其實佢係好多原著嘅嘢都冇咗咯，即係其實係係咯，佢哋睇過嚟就話咁咯。anyway， 咁我唔敢點批評啦，因為呢個係一個 Stephen King 一個名著嚟嘅，話唔定喺文字嗰陣係好睇嘅嚇。咁但係喺電影上嘅表現就事實上係失色咯。咁到底能唔能夠即係嚟緊？預期嘅18年嗰套電視劇會可以預期做呢，咁即如果個電影都唔係太得嘅時候，咁就係咁啦。咁有冇？有冇嘢補充？冇就等個馬仔繼續講啦。咁連埋呢個二人族嘅電影啊，嗱咁玩法嚇。咁馬仔有咩意見？ 我覺得係近時鬼佬都有呢啲，即做過一集喺戲院或者咩咁，做一套戲出完之後出電視劇嘅。咁但係中間嗰個時間就冇曬呢啲嘢嘅。 咩？頭先我問過韓遠，韓遠話其實都唔係嗰個第一集嚟，佢話其實係中間攝入去嘅，都係 係嘛？反而係中間啊， 係啊，即係佢話咩卡拉迪加嗰其實係中間嗰個先係咯，唔係頭一個故仔。 嗯， 即係佢做下攝咗一個電影咁啊！佢話我唔知啊，我都搞唔清楚，因為香港咧就好抵死嘅，真係明明係電視電影嚟嘅美國，但係佢調翻轉走西戲院做啊嘛。 嗯， 系咯， 系， 咁所以都搞得好混乱嘅。到底其实喺美国佢系电影啊，定系佢系只不过系电视电影咁样，都唔系搞得好清楚。系， 唔系即系，但系我觉得系近时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就喺外国多啲。咁中间嘅时候冇晒，系日本就反而会有。 我哋日本就直情而家发扬光大啦，将呢样嘢个联动好犀利啦。头先都系讲 一顶下整下，好似就变咗而家反而鬼咯，跟翻呢样嘢嚟做，反而嗰而家变翻咁样。 但系你觉唔觉得佢根本联动唔到啊？头先有提过噶呢样嘢。 哦，咁佢个质素差好多，佢好似硬系要分开电视同电影系拆开唔同咁样。 你联动系讲紧 timing 啊嘛？ 系啊， 系咯。你今年上到系下年做电视剧，仲联动？ 系就系呢样，佢而家鬼佬。个 project 系有，但系佢做唔到，好似人哋即系同一时间出咁啊！即系你好似啲公仔咁啊，难啲啊！即系唔会话套嘢一上，跟住即刻有公仔或者咩嗰啲咁啊！ 喂，日本个联动系日对日啊，对埋同一日啊！即系电视剧做到最尾一集，其实就博落去电影嘛。咁嘅嗰日就系电影嘅第一日上画嘛。 嗯， 即系人哋可以做到咁嘅，或者你啲玩具都系啦，嗰日出嗰隻超人嘅新form咁，咁可能嗰隻公仔就嗰個禮拜出㗎啦，即係人哋配合到天衣無縫，咁你做唔做得到呢？即係其實人個產業鏈嗰樣嘢連結得好啲啦，或者咁講， 係啲好似隻而家隻錶嗰、那個佢嗰啲力多樽啱啱咪呢兩日派貨係咯。 我你講蒙面超人錶，我嚟講咩錶？唔係，你 講哦唔係，即係話佢嗰啲嘢將出街就佢啲產品又有咁樣夾得好盡㗎嘛。 哦，系啊，绝对系啦、啊。如果唔系点搵食啊，大佬？ 系咯、啊，但系鬼佬嗰啲啊，成日话个 project 有咁，但系喺度搞嚟搞去啊，等下年先咁，成日都。 哦，系啊，甩晒啊。 嗯。 系啊。咁其实但系本身呢样嘢，其实我觉得佢又好似做唔翻嗰个级数啊，去翻电影，因为佢嗰啲即系话突然间整套电影出嚟，嗰啲电视剧嗰啲。 套二人就真系唔得啦，但系 Dark Tower 系电影嚟嘅，个 系呢个反而系，因为其实大家出发点唔同啊嘛，二人族系其实佢系电视剧，即系佢特登抽出嚟我哋要摆上戏院啊嘛，咁但系 Dark Tower 佢系谂住拍一套戏之后再整到电视剧，即系啱相反咯，做嗰样嘢系其实， 即系二人族系争在中间冇播广告啫。 是根本电视剧来的嘛，其实本身拍出来就 是。即他亦都没说做完第一集跟着去即停一停才再第二集，即 他做的时候真的由头做到尾的。即 在戏院播的时候即没有打转过的。那我相信就算到时在电视即真的做过剧的时候他再播就一定斩翻在广告位的啦。是 就会停了。 那你这个在戏院看的确是一气呵成的，不过我又唔覺得有咩嘢咯，就呢出可唔可成都算數啦。 唔係咁，其實呢出本身我見到往時台灣嗰邊，就算套嘢唔係咁好，佢哋中意都賺得好勁，但係呢套一出，連台灣嗰邊都話唔掂啊。 嗱，我就覺得點都好過 Defenders 嘅。 係。 我嘅感覺。 但係天 Noise 真係少過 Defender。 對電視啊？咩啊？係。 天 Noise 仲少過 Defender 好似。 都唔係啊，都好多人鬧緊啦。 哦 ，OK。 好多人鬧緊，點會少過啊？ 唔係，咁 Defender 啲人唔係叫熟啲 Defender， 咁呢套好多人都唔熟啊。 Defender 啲角色啲人熟啲咯，係咯。但係呢套都鬧得好勁啊！如果你講 Noise 呢套啊，係咯，不過就差唔多都係鬧咯。 係，因為呢套 呢套話咧，你去戲院睇咧，就真係唔係話好多人就是、真嘅。 係啊， 我淨覺得咧，佢哋係咪諗咗條新橋啊？就係、是、咧，你咁而家咁多 KOL 咁多人做 review 係咪啊？咁我抌啲咩出嚟咧？我總之我做嘅院小場次唔多咧。其實我淨係做你班要寫影評啊，做 review 呢班友仔都夠做啦，係咪？佢咪咁諗咧？ 咁 咧，我就肯定我係焗住入場其中一個啦。 我感覺上係啊，佢好似係等我班友寫嚟幫佢做宣傳。 咁樣 係嘛？所以佢根本就做啲好少嘅場啊，咁咯。咁但係香港原來我哋就咁查過，香港都算原來都。多咗好多院數， 加咗院咯，居然係 加，不過係冇人去睇啫，係啦。咁唔通佢哋而家真係咁諗嘅？即係其實就俾我哋，咁俾我哋唔該派飛啦。 係 咯，應該送啦。 係咯，即係你真係叫我去 IMAX 買張飛咁樣入去睇到電視，真係即係老實啦，真係唔係做節目，我唔會睇咯。 嗯， 即係呢出嘢係啊， 係。 咁、即係大家有冇興趣睇就即係睇下你對即係對 Marvel 或者對呢啲嘢你自己有冇話即係叫做都 keep 住有研究或者你有 research 啊？如果你純粹 for entertainment 就可以不如等佢到時真係正式做電視嘅先睇咯。 係， 佢會做翻呢兩集㗎，一定㗎喎。唔通佢唔做咩？唔通由第三集開始播咩？到時電視我唔覺得會喎。 唔會實做翻嘅， 係實做翻㗎，係咯。咁到時。大家先睇咯，我覺得可以，即係其實唔係好有價值咯。戲院睇，我自己覺得啫，大家可以自己衡量咯。即係如果大家又唔覺得咁逼標，咁你咪去睇下咯。但係我覺得麻麻地，講真， 佢掛名話因為係用 IMAX 拍攝啊嘛。 啊，頭先我一早已經問咗阿北打個情況啦，佢話呢個 IMAX digital 係呃人嘅， 係呃人， 係 IMAX 公司出嘅一個 digital camera 啫。 系嘛，即系流嘅本身。 系、啊， 唔系即系无线出嘅机顶盒都有线插住嘅。 系、 啊，系 无线系一个牌子，唔系佢真系无线啊嘛。 吓咁流，吹水嘅啫。 五星酒店系个酒店个名叫五星酒店，唔系间酒店有五星级嘅，系啦、啊，系咯、啊，咩、啊啊、港台群星豪华有，唔系有咩群星，系有班亚星。 系、 啊啊， 即系都系稳定嘅， 系。系、啊。鮑魚面啊嘛，啊不過鮑魚係個牌子名咯、啊。 哦，咁有嗰啲汁嘅，係咯、 啊。 嗯， 即係 你喺包出一丁豬骨湯，有冇豬骨湯啊？ 咪咁近時其實 係 嘛？近時美國即係佢本身搞嗰啲電，即係喺戲院上嗰啲電視劇嗰啲，會唔會好啲咧？咁我想。 你講嗰個黑白時代？即係你試過即係做清風俠啊嗰啲時代， 即係或者我啲即係早嗰陣時即 係八十年代嗰啲，嗰時根本連電視機都唔普及啊嘛。 係， 咁變咗啲人咪真係去戲院睇咯。佢其實係咪其實呢樣嘢當然係啦。而家根本佢哋攞咗嗰時嗰個模式又套咗嚟電影。 係咯，我係做翻去之前。 所以而家戲院嗰啲電影其實就是一集一集嘅電視劇唔完噶嘛。即係原先就係咁，但係佢而家最少你拍嗰啲都係電影級數嘅嘢啊，即係個模式套路似電視劇，即係 Marvel 啊，即係一套一套咁續落去唔完嘅，其實好似個長篇劇咁嘅。咁但係佢個 quality 佢都真係一個電影嚟㗎嘛。 電影係啊，係啊。 咁但係而家整下佢竟然可以將電視劇真係電視劇咁嘅嘢就咁擺到戲院做就，我覺得今時今日真係難啲咯。 嚇、啊，同香港嗰啲套嘢唔上嘅擺上去。戲院臨出碟前出一出咁叫上個戲院差唔多嘅其實， 咁睇下你拍嗰套嘢係電影咧定係電視劇啦？呢、這個有分別嘅， 係 係咯，即係你都真係電影嚟嘅，咁你但係你拍得渣啫，咁咪電影咯？你電視劇真係電視劇嚟噶嘛？ 同埋你係冇完到啊！你明唔明啊？個問題係 佢就好似先睹為快，淨係整俾你睇咁樣嗰啲。 係佢根本真係未完啊嘛，真係第一二集啊嘛，佢唔係話自己整咗個完整嘅一個好似一個戲咁先。咁你可以當佢完咗嘅，咁但係其實就仲有後續，但係你當佢完咗都得㗎。 我咪 咁佢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 係將啲 OVA 剪輯變一套電影版，可以成套戲擺上去嗰啲 咯。係啊，咁佢的確係呃你噶嘛，即係真唔係佢唔係呃你，開中明義啫。咁你睇唔睇啊？佢講到明係電視劇兩集嚟嘅咁。係，其實我覺得有啲似而家日本，佢係出碟，不過喺戲院上一上先咁咯。 嗯， 啊你 話似嗰啲動畫咪奧運巡啊，好多套都係啦，大和號都係啦，咩拍呢把嗰條嘅真人版都係啦， 機動警察嗰啲啊嘛， 咪係咯，咁佢出碟前去戲院做一做，咁其實呢個都係日本嘅一個好奇特嘅做法嚟噶嘛，咁我唔知佢哋係咪取咗經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做法同佢哋而家做法都係有差距嘅， 嗯， 唔係，咁第一佢唔係戲唔喺電視播嘅，人哋日本嗰啲其實係佢碟嚟噶嘛。咁、 哦、 佢後尾電視台出咗碟，咁都會播碟咁解啫，即係佢唔係一個電視劇嚟嘅，其實佢係一個 DVD 嘅作品嚟嘅。咁只不過佢出碟前會先喺戲院做一做，係咯。咁呢個情況就同你而家嗰啲戲話做話做，哇！噴完一個月，即係美女變怪獸咁啦，舉例。咁、你噴到差唔多出碟前先至上一上咁啫嘛，即係 hopefully 啊，但有啲佢吞咗得就直情唔上啊，就要出碟啦。咁有啲都真係有上嘅，咪上一上咯，跟住下個禮拜都出碟咁滯噶啦。咁其實個情況咪差唔多咁啫嘛。咁但係咁樣唔影響你嗰個作品質素㗎。咁可能嗰個作品本身都係套戲嚟㗎，不過唔係啲咁大戲咁大片嘅戲啫，但係都係戲嚟㗎喎。 佢原本預係咁樣做係戲咯，係 咯，係戲嚟㗎，係啊，係戲嚟㗎。咁但係你而家講呢啲直情而家開始玩到唔係戲啊嘛，咁 唔係我剪出嚟俾你睇咁啊算啦，好似我電視劇剪出嚟俾你睇咁樣擺上去睇咁啊算， 係咯，即係無面超人標第一頭幾集係玩戲院做啊， 係 咪噶？ 類似， 但其實你到時電視又做翻嘅喎， 係佢俾你快啲睇啊嘛，早一兩個禮拜你睇到咁啊算， 係咯，咁做咩咧？唔系啊，佢早一两个礼拜啊，佢系早半年啊，大佬而家系， 系， 因为你而家如果你跟翻连晓文，佢系早好多噶嘛，即系实质都唔知系下年先做噶，系咪？好似系咪？ 我真系唔知几时做嘅啫， 唔系咁快噶，我记得好似我唔知啊，你可以查下嘅，连晓文 TV series 啊嘛，你可以揾下嘅， 系， 新年揾下，因为我部机啱啱 reboot 紧。 好，我睇睇、 嗯。好，咁但系冇啦，即系总之佢都系谂住佢啲 fans 可以支持到佢，咁叫做一做，咁搵翻啲钱咁啦，我咁觉得。 啊，咁当然啦，系啦，如果你讲票房咧，的确系喺戏院做系有直接嘅收入嘅。咁但系，佢如果上咁少，你觉得得唔得咧？ 我唔知道，我其实呢套嘢本身系由。原本是電影一路 downgrade 到變電視劇，即係再咁樣越越超。 冇錯啊，最初就話 Inhuman 其實係其中一套 Marvel 嘅電影嚟㗎嘛。 嗱，我依度睇佢話9月29啫，就上呢個正式 ABC 嗰度做㗎啦。 哦，即係佢9月29會做㗎咋？咁快㗎？係 啊，佢 哦，咁如果係咁都算活動嘅，我要佢下年先做。 係早幾個禮拜俾你睇。 下年先做啊，的確係，都係下年先做。 是可能因为不同啦，你睇下我另外再拍电视剧，佢本身系套戏嚟噶嘛，咁呢套唔系根本就是电视剧，佢真在点样 剪辑？根本就是电视剧，即系先睹为快啫，如果咁讲， 系咯， 系啦，如果大家唔咩咪等佢做咗电视先睇啦，系啦，如果唔上戏院就我觉得都冇乜为，我觉得系啦。咁啊，当然好多人就即系都会咒骂啦，里边嗰啲咁嘅。樣啊，即係都幾恐怖嘅，即係 咁冇啊！阿 天國王又搞到好似我話賭神啦，其實應該係似朱古力啊嘛，頭先講過啦。 係， 但係我冇記咧。 嚇、嗯！我覺得係即係 fans 向等呢啲人忍唔住嗰啲好沉迷嗰啲人走去戲院睇一睇咁做下宣傳嘅，我覺得係。 即係好似嗰時拍呢版咁啊，一次過買曬咁多套嗰啲飛啊嘛。 哦，係啊，我覺得係呢啲嘅。 或者 Origin 真係有人入場睇啊，唔係而家嚟緊都有啊，好似 係， 佢次次都有啊，佢Unicorn 嗰次都係咁，每次都係會戲院擺擺啊嘛， 係咯，咁 但 係都係睇 咯。Unicorn 就唔會喺電視播係嘛，佢出碟嘅啫， 出碟 嚇，出咁 Origin 都係出碟喎本身， 哦係咯。咁佢唔會喺電視播翻 咯。你咪又喺網睇到時係嘛？ 咁係。 係咯。咁你前咗戲院睇，咁其實唔係一啲啲咯。我覺得動畫都係一啲啲，不過可能你中意就 O K 嘅。係 咯。 你中意嗰個 title 咪 O K 咯，值唔值？係。我就通常會睇個效果嘅，係。即係佢個畫面啊、音響嗰樣嘢，值唔值戲院睇啦？即係如果唔必要嘅，就其實冇乜必要戲院睇啊嘛。 其實我覺得 好一般嘅電視卡通製作嗰啲就唔需要啊， 其實我覺得斷開一集集喺戲院睇唔係好，我寧願係即係佢可能變一套劇場版一次我擺咁，我啲可能體會或者好啲喎，咁我想就算 係嘛？唔知啦，係咯，係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好似高達 Origin 咁，即係哇拖到死都唔完嘅咁，係嘛？跟住而家呢套都未做啊，已經公布話下一套係呢個咩紅彗星之誕生啦， 係 嘛？嗯。 咁咪必多幾集啦，不如整到呢套外傳啊，嗱嗱走去賭錢啊，咁或者點啦，係咯 ，OK， 好啊， 即係嗰集啊，講下希利亞生雞眼咁又整一集咁得唔得？係咯， 冇啲，我覺得佢而家本身做呢啲都係 fans 向，跟住之後愛嚟消耗啲人數，跟住冇啊，而家其實都係， 係咯，咁其實即係我諗鬼佬可以模仿下啦，係咯。咁就唔使整啲咩 Inhuman 嘅，其實即係其實鬼佬都唔係冇，咁佢連Agent Carter 啲都嘗試過，即係 spin off， 咁但係又唔得咁啊，即係啲人唔鍾意，其實我又覺得都算 OK 㗎啦，嗰出係囉，我自己覺得嗰出好過 Agent of Shield 啫啦，咁但係又唔係好受喎，咁樣係囉，咁你跟住嗰一集即係所謂 Defender 系列又即係甩甩地啦，即係有啲人入只係會 buy 嘅，不過你係咪真係覺得唔好睇啊？咁，我都 spin 唔到咯，係。 唔係， 即係佢 keep 到電影嗰集主力嗰集唔死已經好叻豬㗎啦， 係佢其餘嗰啲係喺跌幕啊嘛，一路出就唔知係。 係啊，即係所以變咗，即係呢一個咁樣玩法係咪即係？是不是真的很聰明，我覺得是不是咯，是的， 嗯， 最少嗯 嗯， 即是他們完全學不到日本的1%都學不到，日本仔在這方面的確是高手的，是 他沒有，他的鐵索連舟就只有電影版的，其餘那些全部都甩曬的，其實 是的，是的，是的，那哪有得的，是的，原來鐵索是連了很少的，就是一部分的東西，只是 movie， 系，可能系佢个 project 问题啦，搞嗰班人，佢而家揾咗第啲人搞，变咗就 电视唔系嗰啲台。事实上，呢、這个你话系咩？我哋 ABC 电视台系咯，今次又另一个台咁，咁、 嗯、 你点搞啊？咁样搞 系，嗯， 搞唔掂啊！ 系，咁差唔多啊，嗰、那个，咁系咪跟住讲另外一套？ 系啦，咁今个礼拜做咗呢个蒙面超人啦，咁其实等食种，我哋都提过清水富美加嘅咁。咁啊，都係蒙面超人女出身啦，喺科石嚟啦。咁啊，啱啱做完 X A 又有呢個護士啦。呢、這個其實叫做咩名啫？叫做係咯，叫松田。其實唔知點譯嘅喎。你如果你而家去 Wiki 咧，佢有個正式譯名，佢譯佢做松田路家嘅，唔知點解。因為佢話佢原來個名個係嚟自呢個路家福音嘅話，佢係，即係佢話佢老豆老母幫佢改個名係。咁所以佢一直接叫做松田路家，但係其實佢有漢字寫法嘅。是啊，即係佢其實佢原名係漢字嘅，佢而家用咗拼音嘅嘛，個漢字叫做松田流華，即係佢係叫流華 ，OK， 唔係江華，係流華。 OK， 咁啊搞清楚先嚇，我哋好似都從來冇一集真係講過佢正式個名嘅， 係啊， 叫佢護士，咁而家做完護士啦，唔好叫佢護士啦，係、啊，咁啊佢話而家啲人見親佢都叫佢做 Poppy 喎，都甩唔到口嗰啲人。 我而家 做 Poppy 啦， 佢连你都话佢而家讲嘢都变咗 Poppy 嗰阵时啊， 系变咗 Poppy 啊！平时做第啲节目都变咗 Poppy 声嘅，知唔知？佢明明嗰个 Poppy 真系扮出嚟噶， 系 咯，咁啊做而家变咗一个人肉吉祥物咁啊，走咗去即系嗰个咩足球嗰个杂志嗰度啊，咁样咁亦都拍 下啲泳衣照咁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就話啦，咁你精選衰衰呢個富美家算唔算係都叫做以女演員啊拉打女演員佢算係出道嘅咧？ 係有劇做啊嘛，因為嗰陣時係。 系啦，你以前嗰啲特攝女咧，就算大部分人都係做睇翻唔同嘅特攝做多嘅啫，好少跳都係做第啲嘢嘅。咁啊，清水富美家算直情變咗演技派啦，係啦。不過咁好可惜佢啊，自己唔再撈啦，係啦，即係寧願去做師姑啊。 嗯 嗯， 係。 好彩佢嗰只師姑唔使剃頭啊，如果唔係我哋都話個樣成個忍者龜咁嘅樣子。咁所以今次呢套食种就係佢应该最后一次喺即係銀幕度嘅演出啦，係咪？ 嗯 嗯嗯，咁啊刘华点咩？刘华就其实我哋暂时见唔到佢有啲咩好大嘅即係工作嘅，其实都係走咗啲唔同地方度做宣传，即、就、係、是、做宣传品啫，做人哋嘅 系个人气啊有，但系佢冇其他即系第啲性质嘅工作做咯，咁我就好似暂时 系咪？其实佢都唔系好演技咧，因为 吓，即系睇中咗佢嗰个人气，所以揾佢，因为可能即系冇乜话，即系未有呢、這个。 因为我见日本都唔系讲笑喎，只要佢揾你做啲戏或者做女主角，你一定嘅演技喎，你唔能够好似香港川子呢啲咁样嘅， 系 真系唔得嘅，即系你要做女一女二，真系有翻一定演技嘅。 嗯， 系咯，唔系就话个形象卖到啊，咁就得噶，即系形象卖到，我咪塞你落去，即系出下咯，咁咯，唔会做到女一女二噶，系啊， 嗯， 系啊，演技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嚟噶，日本，即系如果要捞上去，吓，咁系咪都唔得咧？ 暂时冇剧俾佢做啊， 系咯，你觉得佢演技系咪其实都系唔得嘅？ 吓，因为太过咩喎，其实。 系咪纯粹搞气氛就做得几好？ 搞气氛就好啊，响套剧好，因为冇乜其他话。 嗰啲好，即系点咧？即系佢好似心美咁啊嘛，即系做啲现场 show 啊，咁做司仪啊，做得好好嘅。咁但系你俾个剧佢做，系咪做得好好咧？ 即系或者阿 Bob 嗰啲啊嘛。 佢好啊，心美都咁，但系佢可能都只可以系就系咁咯。即系你本身嗰个角色好开心嘅，咁咪得咯。咁你系咪俾咩角色佢做都会做到咧？系咪俾一个黑口黑面嘅角色你佢都会做到咧？咁唔知咯。 系， 系啦，咁暂时佢都继续喺度演嗰啲即系开心嗰啲咯，系咯。咁你最初啊，清水富美家都系噶，都喺度癫婆咁嘅喺度笑到啊， 系 咯，系嗰啲咩隔篱位个女同学嗰啲啊嘛， 唔系可以做我嗰啲啊嘛，做嗰啲， 系啊，佢都系近几套先无端端转咗做啲 serious 啊嘛，好似食种呢啲啫嘛， 系。系咯，佢次次都系呢类型嗰啲咁样，即系好劲嘅，啊，即系好似上次咩 I'm Hero 咁样，系嘛？系咪佢啊 ？I'm Hero 边度有咧？ 我唔系， 我唔系佢嚟嘅嗰个。 边个啊 ？Hero 有咩？ 冇，变态超人就有 佢。啊，变态超人。 有尊嘉纯俾我最近 Hero 咯， 系 变态超人就 佢。变态超人系啦，除条底裤嗰粒头嗰个爱子咪星嘴富美家。 系 嗰、那个，嗰个清水富美家， 系啊， 哇，佢个样好易认嘅，就成个流星云咁嘅， 系， 唔知啊，总之佢都系近排，即系佢谂起就系而家系咯，近排就系冇之前嗰阵时先有第啲类型俾佢做， 嗯，好啦，咁啊。咁啊嗱 ，A 啊上个礼拜就未睇到即系结局嘅，咁但系结局就即系叫做。即系出翻佢哋第一集影过第一个黑夜入边，即系嗰个咩咁嘅镜头啦，成班蒙面人着晒灯嘅啲眼，咁但我就怀疑系咪其实嗰时一早拍咗呢一段先嘅咧？ 呢个唔系啩？唔知喎，真系 吓，唔系啊？点解嗰时有呢段嘢可以整到嚟咧？ 即 系如果佢顺 带位 都 一样嘅， 嗰时未拍嘅喎，系咯，拍第一集肯定未拍最尾一集嘅喎， 系 即系如果计剧嘅。即係數量啊！即係佢嗰個拍啊 ，hit 咗可能一半啊，係嘛？ 係，係同埋佢 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回家咁嘅啫，你都係邊做邊拍，佢唔會拍曬先做咯。 係，同埋佢係好似近年啲拉打咁啦，都係開頭 即係點話？因為最尾一集咪用翻人形，可能好打啲，或者第一形即係基本形好打啲啦。 變身嘅人間體仲勁啲啊，大佬！咁咁啦，咁總之最尾其實都冇死嘅，係咯，嗰、那個即係阿 Poppy 同阿拜德其實都係出翻嚟嘅，咁即係開心 ending 嘅。咁但係佢又好似又未完咁，你話佢個緊急電話又響啊，咁即係又有我就即係咁啊嘛。咁即係話其實嚟緊都係會有四套定三套呢啲，即係好似 OVA 咁嘅嘢嚟緊出啦。但係就話好似下年先有嘅。 系啊，咁但系佢完场嗰时候，阿社长啊，我喺度卖下广告啊，帮标。 系啦、啊，咁啊做咗张新卡出嚟就系标嘅卡，咁其实都系冇嘅，都系愣落去啫。咁啊，或者讲翻，咁其实我哋觉得咧 ，X A 就其实有好多系呢个三个五嘅元素嘅。 嗯， 系咯，马仔数下 吓，咁 啊，叫做因为佢。敌国嗰边咁就描写下啲人咁样喎， 我呢个就故之前有啦，咁啊唔止嘅， 系，跟住同埋又系 有呢、這个叫做代言女啊嘛，即、就、系、是、你记咩？呢、這个三个五咪有个蓝色嘅，那个叫做个咩 Smart Spring Girl 系咪 ？Smart Spring Girl 系嘛？ 好似系， 系咯，就嗰时间绿嘅绿圆同做噶嘛，咁其实你唔知佢做乜个无厘头，成日有个咩女喺度出嚟讲嘢。咁但系你睇到最尾一集，你都唔知道得佢系怪人嚟啊，定佢系人咧，定佢系一个只系一个电子嘅一个虚拟嘅嘢咧，咁都唔知嘅。咁其实我觉得呢个 Poppy 咁啊呢个角色，其实根本就系呢个角色嘅延续嚟嘅啫嘛。 嗯， 乜都系有个咁嘅女咁古灵精怪咁成日喺度讲嘢咁系嘛。咁不过呢度佢就清楚啲话俾你听，其实佢都系同啲怪一样，系嗰啲 Bugstar 嚟嘅，即系咁嘅，系咯， 系。跟住之後又有一間公司咁咧，係咯， 有一間公司都多啲、啊、但你話即都有其他係咁， 其他都係咁。 係你話有個 game 女咁嘅嘢咧，就呢個係三五，即係話佢其實呢套嘢有幾多三個五裏面抽取出嚟嘅元素咯，我覺得， 嗯， 係咯， 係咁佢本身開頭打啲啊，全部即係啲敵人，跟住可能跟住最又翻又變咗臨尾又幫手嗰啲咁類似咁啦。 啊！即敵人嗰度有好人嘅咁呢個咯，呢樣嘢 係 多嘅，好多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分析一下啦。咁同埋仲有就係咧，即係架電單車係自己可以作戰，同埋有人形嘅呢樣嘢都係啊。 嚇！呢個就呢個係變咗無面超人啦，係 呢個變咗其中無面超人啦，個電單車其實係啊，即係喐啦，亦都係人形啦。咁佢都有喎。總之佢都有幾多不同嘅一啲嘅特性啊，佢都要攞翻出嚟嘅。 嗯，系，咁啊，系咯，咁整套嚟讲又 keep 住个气氛，咁系咯，叫完整咯，同埋系咯， 嗯，就咁啦，系咯， 嗯，系啦， 好啦，咁啊，讲啦，讲落下一套，咁就系呢个标啦，咁今日终于做咗啦，咁都我就叫做都粗粗睇过啦，始终冇字幕吓，咁啊，马仔讲啊， 系，咁啊。咁其實係咪講一講個劇情啊？佢呢個就比較抽離啲，係 講簡單講，好簡單。 簡單講係啦，咁簡單講其實都幾抽離啲啊！佢話本身喺火星揾到嗰個箱啊，潘多拉之箱。 啊，潘多拉之盒係。 嚇！咁啊，整到佢嗰個日本咧，就喺地下度整咗啲牆出嚟咧，就分開咗三個。 啲牆喺地下度走出嚟，即係佢唔知道有條友一掂個盒，跟住就嘣咁啊！地下就爆嗰啲牆，有啲萬里長城咁啦嚟講嘅，咁啊間開咗日本做三橛咁啊，唔知咩東城咩， 唔係東都，唔係東都北都同埋西都咁就咁主角嗰個在咧就喺個東都度嘅， 係 嚇咁啊講咧，佢哋講話個主角近時咧就唔知點解即係俾人做咗實驗，咁佢嗰度響。昏迷當中，我見到有一個，應該一個係嗰個二號拉打嚟嘅，就坐咗喺隔離望住，唔知咩事啊！有個好似叫做 Light Watch， 好似係叫做，咁佢第二集會出 嘅。 唔係，可能同佢打，我唔知 會出㗎啦。 係啊，第二集會見到都要有㗎，已經預告 啦。我見佢已經企咗一個城牆度，一圓牆嗰陣啊。 哈哈，唔係第二，佢追佢嗰陣時就見到佢即係昏迷嗰陣時，即係朦朦朧朧嗰時見到佢其實坐咗喺隔離啦。跟住又話佢失咗憶㗎，即係俾人做完實驗之後嘅主角，咁啊唔記得近時嘢，咁啊俾個咖啡店嘅個老細咧就救咗翻去，咁啊喺個咖啡店個地下地牢度咧 就整咗个秘密基地， 实验室咁啦。 系吓，咁佢又唔知点解整咗，即系最都系整咗变咗个腰带。咁佢话因为有多用咗啲元素咧，跟住将啲人咧变咗个怪物啦。咁啊袭击啲人啊喺个东都度，咁啊佢又走去救啲人嘅，即系变咗标之后。 哇！但系佢啲怪物好鬼机械人噶、 哦。哦，咁佢睇下佢咩？咩嘢啦？我唔知啦。系佢啲几 打咗两只都系好厚咁样，即好似好机械人咁嘅，系咯？ 哦，系。佢可能打只啲刺猬嚟嘅，话系。 我都唔知佢做咩嚟嘅，啲系咧有啲刺咁嘅。 吓、啊，唔系咁，总言之咧，佢咁啊咁啊，咁佢 白色嗰只嘢啊嘛。 系吓，白色开头。咁佢其实开头咧就女记者，咁啊走去访问嗰个佢哋嗰个东都嗰个负责嗰个，我唔记得咩职。职位啊，最嗰个大佬啊，系个大佬啦，跟住就可以讲嗰啲嘢咁样，唔知定系咩咁啊。夜晚突然间俾只刺猬一只怪袭击，咁阿彪啊救咗佢嘅， 系咁打低埋嗰只怪啫。 系啦，咁佢呢个有少少好似近时剑嗰啲咧，打低赢只嘢之后咧，跟住拎个力多樽咧，就可以吸咗佢啲元素啊。咁我条友就变翻人嘅。 哦，嗰只力多樽定系李斯德林啊？ 吓，唔知啊，有少少力多樽啊，所以你。定飞机杯嘅嗰个字， 唔理佢啦，总攞个樽出嚟啦，就吸咗佢咁就，咁嗰个又变翻正常人嘅嗰只怪会，咁佢冇带记忆嘅，点会喺度嘅咁啊？ 系啦，咁佢有啲讲佢，因为变翻正常之后就冇带啲记嗰啲咁嘅嘢，咁佢咧，咁佢翻翻基地度咧，咁佢嗰个咖啡店老细个女咧有个特殊能力，好似话咧就系可以将嗰、那个，即系佢抽人哋啲元素之后咧，可以净化之后咧，将佢化咗做可以俾咗标用得嘅元素嘅。 即系抽水嘅能力系， 系啊，唔知啊，仲有佢个部机好搞笑嘅，跟住出边有部微波炉，跟住条女唔知，系啊，跟住条女唔知一摆喺入边咧，跟住佢个微波炉就叮叮完之后咧，咁我樽嘢用得噶啦就， 系啦、啊，就变咗佢平时攞嚟戳嗰啲啦， 系啦、啊，咁啊佢啊即系佢本身啊受我所托咁啊研究嗰、那个潘大智商啦，即系话佢好醒噶嘛。咁啊，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吓吓，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话有个逃犯走个路啊，咁话近时打拳嘅，吓，咁我条友话走出嚟，跟住主角就走去揾佢啦，跟住佢讲翻话，其实佢近时打拳好似话因为打假拳啊，跟住后屘变咗冇得打之后咧，就喺间工厂度做，跟住但系个工厂嗰啲人咧突然间喺个后颈打咗针咧，跟住晕咗之后咧就俾人捉咗去做实验，吓，跟住佢就走嘅。咁因為阿主角即係聽到佢講啲嘢咧，咁啊覺得佢講啲嘢係啦，係即係佢嗰啲嘢係真實嘅，咁啊係啦，想救佢，咁啊呢個時候無端端有一隻怪走出嚟，又想對付我拳手啊，咁呢個其實嗰個拳手係第時嗰個二號拉打嚟，好似都係，唔係因為即係佢個幫手都係拉打嚟嘅第時嗰邊，係啦，咁啊跟住啊佢咪。咪救嗰条友咪变雕咯，咁但系佢变嗰个嘢真系钓鱼啊！我见到佢 唔系钓鱼啊，刨铅笔啊， 话系，但系我见到佢 啊，只刨笔多啲。 系，跟住佢慢慢 咧，佢嗰个腰带啊，系要揾只手捉实佢，如果唔系咧，系咁入噶，喺度搞嗰阵，你见唔见？得 系，跟住仲要我觉得佢搞啲嘢搞咁耐啊，佢要搞到嗰啲即系 C G 咧出晒嗰个模型嗰个框咧，即系佢雕嗰个，即系前后咪变咗两个模型框噶嘛。 好似啲模型膠紙咁樣， 係啊，佢無端端係去倒， 佢就唔係膠紙啊，係嗰啲你話係嗰啲實驗室嗰啲喉啊，即係嗰啲咩，嗰啲試管啊，咁嗰啲喉咁樣啊， 係即係我哋蒸餾嗰陣時嗰啲管咁樣，係咁但係佢嗰啲咧就整到我嗰次啤模型嗰陣時咧， 係啊， 膠入去個係啊，入去嗰個窿度， 即係嗰前頭夾埋就變咗阿彪啦， 係啦，咁但係變咗之後咧，佢就係個下半身冇乜動作，就係隻手喺度。揈嘅，即系整一手喺度揈。 即系原来佢冇跳十字步嘅，净系只手揈嘅。 系啊，咁啊变咗之后又同嗰只嘢打，咁佢又用咗，佢中间又用过，即系啱啱攞翻嚟白色嗰樽，又变咗刺猬。 个 变咗个拳头系有刺咁样夹下一只嘢嘅。 即系原来佢都可以左右即系组合咯。系啊， 系啊，唔使一定识死嘅。 系啦。 咁、佢出絕招最尾呢，咁比較怪啲嘢，佢係背住嗰隻嘢走，咁彈下彈下呢隻腳踩咗啲，係佢喺度走呢，跟住彈下彈下踩咗啲人呢喺個地下度，跟住又變咗條水滑體咁嘅嘢出嚟。 啊，其实嗰个唔系上滑梯嚟嘅，其实嗰个系啲神探伽利略咧咁样计数嘅，咁就派咗一个 curve 咁嘅嘢出嚟嘅。 系佢嗰个要个 formula 咁咯，其实 系。系啦，咁但系嗰个嘢因为系 3D 化咧，就咧觉得佢呢个上滑梯咁。 系啦，跟住佢踩 烂 咗 个 地， 嗰个嘢咁样，系啦，踩烂咗个地，变成成个人跌咗落去嘅，跟住佢嗰个嘢突然间升翻起咧，就升上嗰个 curve 嗰度，跟住佢沿住嗰个 curve 咁去出嗰个风雷电，好怪嘅。 系，咁啊踩完之后，即系又踩爆嗰只怪之后，佢咪又拎个力多樽嚟，又吸埋佢啲。 咁嗰个怪变翻人，咦？我又做乜喺度嘅？咁嗰个你话嗰个头先嗰个拳手咧，就认得，咦？佢咪瞓喺我隔篱床，都系俾人捉佢改造嘅人咁咯。 系啦，咁啊，跟住啲即系佢嗰个东都嗰啲，你当佢而家变咗系 军警啦，系咯， 军警啊，系啦，你当系啦， 追到嚟啦， 系啊，追到嚟啊嘛，想捉佢，跟住阿主角就变架电单车出嚟，系，因为佢有电单车个电话 手机 插樽嘢内边嘅，系， 系，但系佢变嗰个完全冇结构噶，我谂系咪一个玩具，系咪真系变得到啊？ 真系唔知啦，咁 咁 啊。系啦，咁啊再埋嗰条友咁啊一齐走咁啊，中间佢就连火箭炮都用埋咁射佢，跟住佢又单脚可以扇住佢啊！佢原来嗰个战车嗰边可以， 战车嗰边系可以点讲？你即系其实你话嗰个大魔，你不如话佢好似会唔会似呢个三一啊？即系呢个其实真系 G 咧，变三号咪咁咯。 系只脚板可以， 系啦，系泰拉六嚟咯。 吓，咁佢扇住佢，跟住啊踢翻啲。啲火箭炮嘅 弹翻，只脚踢翻啲弹转头， 系啦，跟住佢临尾一埲墙咁引到佢哋咁， 跟住佢咪铲咗上嗰啲，我好似万里长城嗰啲地方， 跟住佢搵把剑临尾插住喺埲墙度咁样，跟住架车又跌落去变翻个电话，跟住其他电单车跟住齐咁冲晒落去咁啊爆炸， 我总觉得佢变翻手机跌落地，哇咁仲唔烂？ 系冇事喎，都系， 哇真系犀利，佢部手机真系咁用，唔知咩牌子嘅啫， 系啦。咁啊， 吓 唔知啊，跟住之后后屘咪好似你话见到个，即系嗰个叫做 Light Watch 嗰个，有个黄色眼镜嗰个门上企样就嗰、那 个，戴一副超黄色超， 戴副超系啊， 喺个屏墙度望咗你 咁，系啦，咁啊完啦第一集， 嗰个系蒙面超人嚟咩？成个嗰只系怪嚟嘅，嗰只都算系蒙面超人， 唔知 系蒙面超人怪咁嘅啫，我觉得系啊， 咁都系拎翻系蒙面超人嘅话都系。 个身好多喉喎，喷烟嘅我见到 佢。哦，系啊，唔系，其实因为主角变都有烟出嘅，其实佢拍落去。 系。 系啦，咁第一集咁叫讲完啦，有咩感觉啊？睇完。 麻麻地咯。 我觉得 冇乜好追看性咯，系咯。 唔系，我唔型咯，即系佢所有设定出嚟都好有少少。好戇居咁嘅情況咯，我覺得。 嗱，咁呢個係阿電車男嗰個寫手電視版係嘛？嗰、那個寫手寫。 嗯。 係。咁但係寫成點啦？咁你話寫正常劇佢寫得多，咁寫特攝又會點咧？咁係啦，因為唔同嘅兩樣嘢嘅元素其實係咯，咁所以係咯，咁睇落去啦。咁第一集又唔能夠憑一集去判斷嘅，睇多幾集先啦。不過如果你暫時以啲女角嚟講就，唔算好吸引咯。 嗯，我怕嗰、那个佢屋企嗰条，即系个咖啡店。 花花店嗰个。 系啊，嗰、那个老细条女，我觉得系咖啡妹。我觉得系变咗，我觉得工具嚟用多啲咯，冇乜用啊。即系佢本身个人角色 教嘅，嗰、那個、大镬挂力喎、啊，大佬。 唔知啊，佢嘅功用就系抽啲元素变咗可以俾阿主角用之外，我即系呢个人形工具，即系平时都系。行企企喺度搞笑， 佢平时瞓觉嘅，见佢一早就开去瞓觉咁。 系佢整蛊个主角添，喺度画对成面都系。 大花面啊，不过佢又画翻佢啊，使啲 formula 块面啊。 系啊，咁 好弱啊！即系嗰啲角色本身嗰个存在感唔够啊！呢套嘢 系。咁迟啲嗰个记者嗰个就会俾啲资料佢噶，好似我睇资料讲。即 系 会帮佢啲情报提供俾佢， 亦都系太怪啊！即系佢完全系一个即系一个即系陷落咗嘅一个地方咁咧，咁佢变咗唔系咁日常嘅。你睇佢咪系好似身处一个，你咪觉得好似咩睇紧咩咧？即系嗰啲 世界咯，佢唔系正常，即系个社会结构 啊。国邦嗰啲古仔咧， 系啊，即系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地方，咩特即系有一个。 特別嘅區域係好似唔知邊個管咁樣，好似跟住啲人咧無端有隊軍隊咁樣控制曬咁成城市啲人咁樣嗰啲。 咁變咗你平時無面商人係日常噶嘛，咁佢咪冇咗咯？即係雖然佢有佢嘅日常，但係佢嘅日常都唔正常噶嘛，係咯， 係咯。佢就變曬，你起碼即係之前嗰啲，即係話對付公司嗰啲咧，咁你本身有政府嗰啲正常噶嘛，平時要成個社會。 个社会正常咯，系啊，都 系 东京嚟嘅啫，最多 系。系啊，或者你有个好似 就算安个名话丰都咁，但系丰都明明又系同普通东京咁样，有咩唔同咧？ 你本身咪又系正常日本咁样，又系一样嘅。 咁但系佢呢度设定已经好唔同咯，系咯，其实已经系香港 game 啊，系咩咁样？咁以咁样，咁啊难玩好多啊！呢个故仔 系咁，佢仲有嗰啲咩其他刀嗰啲，迟啲会。会有啲角色啊，同埋有啲人咁 一定啦。如果唔系，点会有嗰个刀啊？一定系系咯，会走过去咧，或者甚至乎 系咯，要走去第二边咁样。即系总言之，系成个我都好抽离啊！即系感觉上成个 系比较抽离啲，冇错。 系啊，即系你 点解无面商人咧？就喺佢一个表面系我哋现实个世界，跟住原来有一个秘密嘅战争咁啊嘛。咁而家唔系嘅，呢个其实系变咗好似啊，似佢哋有时剧场版玩嗰啲啊，即系讲话嗰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俾 soccer 控制咗啦，系咪似呢啲啊？ 哦，似啊，直头系啊， 似呢啲咯，系咯，系咯，咁你个电视咁玩咧，哇，难玩都好睇咯。 你拖得太长，好难好睇，我觉得。你短咁一集咁，可能咁啊一个大冒险咁，或者可能好睇啲。你成个世界设定系你部 TV 版成个设定 到啊，意思系因为用电视 系啊，佢我嘅第一集。啲 CG 我哋咁样用，我觉得唔麻麻地喎，即系架电单车飞啊，上长城呢啲， 系啊，麻麻地啊，真系系。咁啊，唔系即系又未至于好 shit 嘅，咁系咯，好过 Ghost 嘅都印象系咯。咁啊，即系睇下咯，咁咯，即系咪会过个礼拜追睇就我唔敢讲啦，系睇睇多几集先啦。因为我系好衰嘅，好睇啲女嘅，啲女吸引啲就 OK 咯，啲女。啲女唔吸引喎，爭啲㗎喇。 喂，你 XA 第一集已經俾阿護士個變身嗰度喎，都吸引到嘛嗰時。 吓、啊？咁又唔係啊，定係靚嘅。咁你 W 咁，雖然嗰、那個佢哋嗰個咁嘅女社長成個梅小惠咁，唔係但係好笑啊嘛。 哦，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你 XA 嗰陣時第一集嗰、那個護士變身嗰個發揮吸引到你想睇啊嘛。 咁佢成班同學係咪？咁其實好奇嚟㗎。咁你清水富美加唔奇嚟啊，大佬你估靚咩？唔係佢得意啊嘛， 嗯， 即係個角色得意啊， 係， 即係起碼幾過癮啦、啊，咁係啦，跟住佢仲有第二啲同學噶嘛，咁你湊埋一齊啊，唔係啊幾有 chemistry 啊，咁係呢樣嘢咯，咁我覺得佢呢套暫時唔係咁覺得有嗰個 chemistry 喺度， 係，個主角又係話咩失憶嗰啲咯，係啊，佢又變翻係話失憶 咯，唔係就係靚定係唔靚，你可以唔靚噶，但係有 chemistry 咪得咯。 哦，系。 你清水富美家点可以用靓嚟形容咧？直情吓，直情唔得啦，系嘛？ 其实啲角色吸引嘅，其实而家就 啲 睇得唔系 同埋佢演出咁而家已经唔系话几过瘾喎、啊？呢班人咁啊可以睇下咯，系咯，又唔系话系一定要靓女，咁都系靓女啊更加正啦。咁但系唔靓，但系你做得好啊，够分啊，我都 OK 嘅，系咯。有人好憎 W 嗰个社长，我唔憎，我都佢好过瘾嘅，即系好笑的，我觉得系咯。咁都係好多嘅，咁佢又唔係得嗰個社長嘅，咁你有嗰啲家姐啊嗰啲㗎嘛，嗰啲靚女㗎嘛，因為佢又集集又有人客串㗎嘛，咁總之佢出場嘅 chemistry 啊幾好睇啊，咁咪得囉。咁但係呢一套暫時就唔係好未好上到線嘅，最少即係唔能夠第一集就上到線囉。 唔係因為可能佢啲人太散啦，你第一集睇唔到佢啲人 太散啦，太散啦，冇錯，每個角色都係出一出咁，都唔知佢做咩嘅。 咁要睇多啲，睇佢有冇 系啊？睇多啲啦，睇多兩集先啦。咁如果之後有表現 OK 嘅，如果睇多幾集都係冇表現，都係咁就係唔知啦，或者都未必個禮拜去追啦。 係要到時先知啊。咁我睇佢仲有啲資料啦。咁佢個其他形態係有吸塵機啊，嗰啲咁嘅嘢喎。 唔係啊，咁搞笑！ 佢有即係佢啲嘢 坑啊？有冇屎塔啊？ 嚇屎塔咁就冇嘅，佢有個。有個形態係吸塵機嘅，隻手係變咗個吸塵機咁嘅嘢㗎。嗱，我睇到啦，嗱原本咧就呢係兔仔坦克形態啦，跟住有呢個星星鑽石形態啦，跟住有呢個叫做鷹撈埋呢個戰鬥機形態啦。 咁呢個都型啦、 咁但係有個咩唔知會有個隱隱漫畫形態喎。 咪咁你話吸塵機個 low 咩啫？ 哦，仲有我一路數埋來先。咁因為我又啱順住睇，佢有個火箭熊貓形態。 吓？火箭有個烈焰，即係火箭碗熊嗰個表弟啊嘛。 系嗰个亲戚啊，火箭熊猫， 熊猫都埋啊， 系啊，火箭系 火箭熊猫， 系啊，火箭熊猫又，跟住仲有呢个烈焰刺猬形态啊， 咁个刺猬咪即系金翅嗰只啊？ 系金翅嗰只系啊，就捞火嘅应该系， 捞火 咁啊系啊，见到啦，个吸尘机系捞狮子嘅， 咁无厘头，吸尘机同狮子有咩关 系 咧？ 系啊，跟住锁匙啊捞只龙嘅。 嗯， 系啦，跟住仲有呢个列车捞海贼，章鱼系即系有个海贼列车形态嘅话， 咁系咪海贼战队同列车战队送俾佢噶嗰两张嘢？ 吓，唔知咁真系。最有一个系叫咩章鱼缸形态，我真系唔知咩嚟嘅。 章鱼同咩话？ 缸咯。光线个光啊，例啊， 光 系啊， 咁有冇屎坑啊？ 吓咁唔知啊，应该佢变晒啲屋企用嗰啲嘢啊， 系西人牙膏啊，咁咪把变星君啊嘛， 系，咁佢仲有第啲形态系可以 mix 到嘅，可以兔仔吸尘机都有嘅，系啊，即系其余啲捞嘅， 佢可以乱捞，系的确系，我怀疑佢嗰件甲其实又系可以拆个碌嗰啲件系。所以佢可以 隨時佢都係係咯，我塊嘢可以甩出嚟。 係咯，即黑色其實個底嚟嘅，跟住嗰啲顏色位其實係拆得甩嘅。咁所以其實佢都係亂撈得嘅，基本上係。 係啦，即係類似呢啲啊，咁啊， 整整咗嘅到嗰套 suit 其實，即係嗰個 金圖。啊，咁啊，暫時係呢啲形態咁睇下先咯，唔知點啊。咁古仔就 睇下先，係咯，又唔係話好衰咁望下，暫時唔係話非常。睇咗第一集已經覺得好吸引，哇正啊咁啫，係咯，就未至於話好覺得好差，好過 Ghost 㗎啦已經。 係好過 Ghost， 我睇咗第一集已經唔想睇，咁就呢個唔好嘅情況嘅。 咁呢個未至於係咯，睇多幾集先啦。 係咯，嗯，咁就差唔多啦。 好，好，咁仲有冇？ 嗯，冇啊，冇影出嚟睇咁多。嗯，同埋我要趕時間啊，我應該要。 好。 咁不如數埋幾套戲拜拜啦，我哋都係睇下個禮拜咩做啫， 係咪 有冇 係新嘅變 化嘅都或者嚟緊有咩嘢留意就得啦，講一講就得啦，唔使數咁多。 好，咁就下個禮拜咁啊，其實之前都同阿北打過都講咗㗎啦，咁就 係啦，快啲數啦 ，IG 啦，係嘛， 馬仔講時間 係啊，咁就之後呢個咩 Captain Cool 啊。 Tom Cruise 嘛 ，Captain Cruise 系啊，咁同埋呢个非常速度 系， 咁啊阿战狼二都正式上 系 ，OK， 咁仲其他咧就其他嗰啲到之后噶啦吓，下个礼拜系咁多。 唔系你有冇嚟紧入边几套要注意嘅科幻片啊？唔系你唔系话有咩小丑咩？小丑回魂都系下个礼拜 吓，系下个礼拜 IT 啊。 哦，咁呢套一定要睇咯，好，有冇嚟紧嘅？再有冇其他要留意嘅？ 嗯， 即就算唔系下星期啊，有冇啲留意？ 咁啊，皇家特工啦，中就9月21， 系几时？ 系啦，9月21。 我9月21皇家特工 ，OK。 系啊，仲有套系咪咩 Miss K 啊？唔知咩嚟，似乎。 为英雄嘅、 啊，为英雄喎、啊，大佬咩嚟噶？ 为英雄嚟 ，OK， 啲港產片嚟、 哦。即入家庭主婦，但係好抽嘅，我犀利。 揸大槍喺度打嘅，係。 係，真係犀利，真係犀利，係。好，仲有冇？即係冇九月內有啲必睇嘅科幻片啫嚇，嗰啲唔緊要嘅，唔緊要。係嗱，9月28有一套阿馬仔可能中意嘅就係、是、LEGO 旋風忍者大電影啊嘛。 哦，佢入邊出嗰啲。LEGO 嗰啲，即係佢嗰啲機械人啊、啲龍啊、乜叉啲，全部出曬嘅已經。 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都 OK 嘅。美女嗰個隻龍幾靚嘅， 都話係9月28嘅。咁啊，靈異空間即係呢個 Fatliner 都係嘅。 係。 嗯。 有冇？ 仲有冇 啊？ 嗱，佢依然係寫住黑炮9月28啊。 誒，嗰個 project 嚟啦，講過流㗎啦，係咯。 好嘅，好，就系咁啊，好，咁大家追一追下个礼拜，睇个小丑先啦，呢、 okay. 个好嘢嚟噶，唔好搞错，唔系足球嘅，即系 Stephen King 嘅好出名嘅一个作品叫 It 啊，哇，呢、這个大家都话一定要睇嘅，今次呢一套系就应该系省招牌啦，今年系靠呢套啊 ，Stephen King 奶咗好多套，因为 套套唔 系 好得。 套奶嘢啊！ 呢套 已經奶 啦，呢套啊，呢套好啲啊！ 呢套真係話掂嘅喎，呢套真係 話掂啊！ 咁但係係咪已經睇咗嘅咧？我唔知啊，係咯，即係話掂啊，係啊係啊，咁啊留意啦，好，好啦，下禮拜講呢啲，好冇啊，冇補充，冇補充啦，好， 冇啦， 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大家去翻 Facebook 啊，揾我哋嘅呢個專業同埋群組啦，好啦，咁同埋大家記得啊。去呢、這個Record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